长生殿第七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arry Fox 所做的录音。 Larry F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十三出全哄，附近引之纵上，狼子野心难料，看跋扈见似咆哮，挟视孤恩更堪恼，所假忠言入告，下官杨国忠，外凭右相之尊，内侍贵妃之宠，满朝文武谁不屈臣，都有安禄山者私，外面假作吃鱼，肚里暗藏狡诈，不知圣上因甚爱他，驾封王爵，他竟忘了下官救命之恩，每每遇事欺凌，出言顶撞，好生可恨。前日曾奏圣上，说他狼子野心，面有反相，恐防日后酿祸，怎奈未见听从，今日进朝，须所相机再奏，必要速退了他，方快无益。来此已是朝门，左右回避呀，那边贺电之声，且看是谁。竟引之纵上，宠顾军心，暗中包藏计较，左右回避，请呢。附近笑见，哦，原来是安禄山。进，老杨，你叫我怎么？附近，这是九重禁地，你敢在此大声喝电？进作世界，老杨，你看我脱下御衣青丝着，近来龙马美叫齐，长城密旨驱朝说，独奏边响出电池，我做郡王的便喝点这么一声也不妨，比似你又像还咋嘞。附近冷笑介，好好个不妨，安禄山，我且问你，这般大模大样是几时起的？进，下官从来如此。附近，安禄山，你也还该自去想一想。进，想什么？附近，你只想当日来见我的时节，可是这个模样吗？进，比一时此一时，说他怎的？附近，哎，安禄山，你本是刀头活鬼最难逃，那时节长跪阶前哀告，我封章入奏机关巧，才把你身躯全保。进，赦罪副官出自圣恩，与你何赦？附近，好，倒说得干净，只太把良心昧了，恩和义赋予水平飘。进，哎，杨国忠，你可晓得，世间容若偶像糟，羞夸着世压群僚，你道我失机之罪，可也记得南诏的事吗？葫芦提眼败将勾帽，怪浮云遮蔽填表。附近，圣明在上，谁敢蒙蔽？这不是谤君吗？进，还说不蒙蔽？你卖爵玉官多少？贪财货节之高。附近，住了！你倒卖官鬻爵，只问你的富贵是哪里来的？哼！进，也非只这一桩。若论你是欺礼、失奸狡、误国事，有千条。附近，休得把污蔑与凭虚造，我与你同去面当朝。进，谁派你来？同去，同去。附近，臣杨国忠谨奏，禄山意志复藏刀，外作吃鱼容貌，兼同石勒以动门笑，他不拜除君，公然桀骜，这无礼难容圣朝，望吾皇立嗣罢斥，除凶恶，造绝祸根苗。进福界，臣安禄山谨奏，念微臣谬贺主恩高，遂使贤生全要， 愚蒙出吾之难保，陛下何怕孤立中要落他圈套，微臣何寸心赤，只有吾皇见诏，容出阵犬马效为劳。内圣旨到来，杨国忠、安禄山互相攻讦，将相不和，难以同朝共理，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，克其复政，谢恩。晋复晋，万岁。晋相复晋拱手谢，老丞相，下官今日去了，你再休怪我大模大样，朝门内已任你张牙爪，我去开幕府自逍遥。傅晋冷笑谢，晋御下复转向傅晋谢，还有一句话，今日下官出阵，想野战回天力相提调，请了，我且将冷眼看一草。傅晋看晋下界呀，有这等事，一枪快雷怎生效，我待把他威风磨倒，谁知反分解越天荣耀，这话把叫人嘲笑。唉，但愿禄山此去做出事来，方信我忠言最早。圣上圣上，到此计可也毁今朝，去邪当断勿狐疑，或忍萧强尽不知，壮气未平空堕堕，甘言矫计乃矫痴。第十四出偷取。老旦贴西圃上。老旦：你赏圃定。贴合：向起窗深处密本翻腾，香侯玉口，清江绝调交成。老旦：奴家永心。贴：奴家念奴。老旦：自从娘娘置就你赏新谱，我二人亲蒙教授，今驾幸华清宫，即日要奏此曲，命我二人在朝元阁上传谱于李龟年，连夜交演梨园子弟。贴：散序俱已传习，今日该传拍序了。老旦：你看月明好水，正好演奏，我和你熄了曲谱，先到阁中便了。凉蝉正当高阁声，帘卷熏风映水晶，高清恰称广寒宫，仙乐声声。墨苍染半离归年上，月步旧闻名，搬立脚点心推独老臣，早暮驱尘上直跟翻入内廷，自家他归年事也，向作灵官，蒙万岁爷点为梨园扳手，今有贵妃娘娘拟赏新曲，奉旨令永兴念奴传谱出来，在朝园上交演，立等供奉，只得连夜暂息，不免唤其众兄弟妹同去。兄弟妹哪里？傅晋扮马仙骑上，仙骑方享鬼神经，外扮雷海清上，铁拔针推雷海清。晋白须扮贺怀志上，贺老琵琶擅长舞。丑扮黄翻错上，黄家翻错板油精。同界末界，李师傅拜揖。末请了，列位何？君王命，霓裳催眼不叫停。那永兴念奴何？两娉婷。把红牙小谱西端正，早向朝元待月明。众：如此我美就去礼了。莫请同行，趁迟迟宫漏夜凉深，把新腔敲定，新腔敲定。 小生金服半里魔上，趁风魔少年一心，借曲中庙里陶琴，传闻今夜蓬莱尽，翻庙谱奏心声。小生李魔是也，本贯江南遨游金国，自小暗通音律，久以铁笛善鸣。晋文公中新制一曲，名曰《霓裳羽衣》，乐工李龟年等每夜在朝元阁中演习。小生慕此心声，无从得其秘谱，打听的那格子恰好临着宫墙，声闻于外，不免嗅了铁笛，来到骊山，趁此月明如画，窃听一回。一路行来，果然好景致也。林收暮霭天气清，山入寒空月彩痕，真佳景，晚生从画里游行。说话之间，早来到宫墙下了。只见五云中宫阙影，窈窕玲珑映月明，光辉看不定，光辉看不定，想前通玉砌，处处仙楼，栏杆畔有玉人闲平，闻那朝元阁在静院洗手，我且绕着红墙以里行去。花荫下玉露平，紧傍红墙款款行，指着垂杨引里一座高楼露出墙头，想就是了。凝眸重细醒，凝眸重细醒，只见画帘飘渺，文窗掩映，悟的不是上有红灯。老旦贴在墙内上隔界，今日该演拍序，大家先将散序从头演习一番。小生，你看上面灯光隐隐，似有人声，一定是这里了，我且前听一回。悄悄明明，强音窃听，不免取出笛来，以声和之，将就音节细细记明辨了。听到月高出更后，果然弦索齐鸣，恰喜近园，夜深人静，称从其应，这数声恍然心里，那数声恍然心里。内戏十番，小生吹笛贺界，月止，老旦贴在内阁上唱后曲，小生吹笛贺界，老旦贴，离珠散鬓，入拍出惊，云帆魅影，飘然回雪舞风轻，飘然回首舞风轻，约略烟蛾太不深。小生接唱，这数声恍然心里，那数声恍然心里。内戏十番如前，老旦贴内唱，小生笛何借。老旦贴，朱辉翠映，风柱软亭，玉山蓬顶，上元灰媚影双尘，上元灰媚影双尘，恶律回间招许琼。小生接唱，这数声恍然心里，那数声恍然心里。内又如前十番，老旦贴内唱，小生笛何借。老旦贴，音帆吊扯，丝竹纵横，祥云忽定，慢收舞袖弄轻盈，慢收舞袖弄轻盈，飞上摇天歌一声。小生接唱，这数声恍然心里，那数声恍然心里。内又十番一通，老旦贴按下，小生妙哉曲也，真不如敲秋竹，似夹春兵，分明一派仙音，非信人世所有，被我都从笛中偷得，好侥幸也。霓裳天上声，墙外行人听，音节明，宫商正，风内高低应，偷从笛里写出无余胜呀。阁上寂然无声，想是不奏了。人散曲中红楼尽，半墙残月摇花影， 你看和谐、月落、斗转、生痕，不免回去吧。却回身寻归尽，只听得玉河流水韵幽清，犹似霓裳袅袅声。倚天楼殿月分明，歌转高云夜更清。偷得新翻数班曲，酒楼吹笛有心声。第七段完，录于台北，2024年3月。